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大卫的脚伤能否允许他参加2002年世界杯，实在是大卫很担心的一件事情。那一年，不同球员的伤势报道几乎全程主宰了为参加世界杯所做的准备。值得庆幸的是，这其中毕竟还有亮点的存在。毫无疑问，这就是大卫和维多利亚在他们位于赫特福德郡的那幢豪宅里所举办的日式派对。派对是在全队将士出征的前夜举行的。论豪华与奢侈，这场派对丝毫不亚于他们几年以前的婚礼。当然，这跟我小时候由父母操办的贝克汉姆家庭社交聚会更是有着天壤之别。几名身穿传统和服的日本姑娘在门口迎接了我们。日式是贯穿整个晚会的主题，食物是日式的，四处悬挂的灯笼也是日式的，给人的感觉仿佛是我们来到了世界杯。当天晚上筹集了巨额的善款，这大部分要归功于一场盛大的拍卖。一双有大卫亲笔签名的球靴被放到台上拍卖，很快竞价就攀升到了2万英镑以上。当时有两个家伙在不停较劲，最后大卫插了进来，说他可以再拿出一双同样的球靴，如果他们都同意停下来并且全部付清款项的话。到场的还有不少名流，埃尔顿·约翰、雷温斯通、李埃文斯、肖恩·宾恩，大部分英格兰球员以及埃里克森等人。当晚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李埃文斯和他妻子交谈，再加上雷温斯通，那可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同时也是为小伙子们壮行的很棒的送别会。我必须承认，我极其不情愿去看世界杯，我从来就不习惯坐飞机，因此一想到要在飞机上一连坐上12个小时，就会感到惊恐万分。此外，我当时手头上还有一大堆事务等着处理，所以我也感到忧虑。要是我能躲得过去，我一定会这么做的。然而旅行早已经预定好，所以我别无选择。我们跟一帮英格兰球迷同机飞行，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必担心，在飞机上我们玩得非常开心。事实上，我们把机上的饮料喝了个干干净净。到最后，他们的啤酒啊、葡萄酒啊、还有烈性酒什么的都被我们喝完了。乘务小姐告诉我们说，这种情况以前还从来没有碰到过。我很高兴我去了，这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3个星期。我们在东京着陆以后就直接去了下榻饭店，当时大概是夜里1点，桑德勒和我都饿坏了，所以我们和飞机上几位年轻人一同去找东西吃。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起先我们找到的唯一一家仍在营业的饭馆，看上去像一个加油站熟食店之类的。我一点也不喜欢那里的食物，他们看上去不怎么样，于是我们决定再接着步行去找。这时忽然有一个同行的小伙子注意到一段楼梯顶端亮着灯，我们爬上去看了看，推开门以后才发现这是一家饭馆，而且里面挤满了正在用餐的日本人。我们看着他们，他们也回看着我们，我们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说，他们也不会说哪怕一句英语。我们用手势表示要吃饭，他们这才把我们带到一张餐桌前坐下，并且递上一份菜单。当然菜单里全是日本字，所以我们什么都看不懂。我们只好开始假扮成一只鸡，一边扇动着胳膊咯咯咯的叫唤，一边走来走去。接着另一个小伙子装成一头母牛，他用手指当作牛角，还一边哞哞大叫着。也许日本人是用不同的声音来形容他们的动物，因为他们盯着我们的样子就像是在看一群疯子。我们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众目睽睽的焦点，不过看起来我们真的要挨饿了。幸好饭馆里最终站出了一个人救了我们的驾，他的英文水平刚好够翻译像鸡肉和牛肉这样的词汇。谢天谢地，他们终于领会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也吃上了一顿非常可口的饭菜。就在我们快吃完的时候，刚才那个帮我们翻译的人又过来了，跟我们攀谈起来。我们告诉他我们是来看球赛的。说到最后他还得知了桑德拉和我的身份。你知道吗，接下来他的反应可真是太令人惊奇了。你贝克汉姆父亲？是的，我就是。你是贝克汉姆的母亲？是的，桑德拉说。哦，太棒了，见到你们真高兴。我们能够合张影吗？整个饭馆的食客都停下来盯着我们，接着他们全都围了上来要跟我们合影。我们两个人就像是国王和王后一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的儿子已经成为怎样的一位国际偶像了。当然英格兰 在世界杯初赛阶段踢得还是不错的。他们首轮以1-1战平瑞典。这是大卫脚骨断裂以后参加的首场比赛。那粒进球要感谢他在托特纳姆做球童时的老队友索尔·坎贝尔。大卫一直坚持踢到下半场。不过在他被替换下场时，他看上去非常的沮丧，非常的难过，甚至十分的愤怒。接下来是在札幌进行的对阿根廷的比赛，这场较量正好可以让英格兰和大卫为4年前在法国经历的噩梦之夜进行复仇。命运之神策划了这场重逢，并且再一次将大卫置于一切活动的中心。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全场比赛唯一进球是在中场前1分钟打入的，当时欧文带球闯入对方禁区，却被阿根廷后卫波切蒂诺凶狠地绊倒。场上所有英国球迷都跳了起来，大声尖叫点球。此起彼伏的喊叫声还没有完全停息，裁判就指向了点球位置，只有一个人会去罚那点球。大卫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有可能射失，当时他就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现在依然如此。我希望我对他也有同样的信任。我坐在看台上，全身因为紧张而微微发颤。这时全场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注视着大卫把球放在点球位置上。他转过身走回到他助跑的起点，没有一个人敢吐出一个字，人们似乎都屏住呼吸注视着他走到那个起跑点。这时他很快地抬头看了一眼前方，就向地上摆放的足球跑了过去，接着用右脚大力触球。我心中暗暗祷告着他能够一击而中，这显然不是他罚过的最好的点球，因为球带着巨大的冲力撞在了球门中间的地上。不过还是进了，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你可以说这又是命运，不过处于这样极端的压力之下能够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一点点镇静和技术是远远不够的。看到这脚球落入网底，感觉实在是妙不可言。在整个2002世界杯期间，我们与大卫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不过在那场比赛结束以后，桑德勒和我都去了饭店等他回来。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在1998年那场比赛之后他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自己又是如何过来的。今天终于报了当初的一箭之仇，复仇的滋味 真是甜美无比。桑德拉泪流满面，我们都拥抱了儿子，再一次为他感到激动兴奋。我想我们三个人最后都哭了，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可耻的。接下来我们在大阪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闷热当中，以2-2与尼日利亚战平，这样我们就要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与丹麦交锋。我们还在现场观看了英格兰与丹麦之间的比赛，结果我们以3-0完胜对手。此役我们在上半场就早早地攻入了对方3粒进球，分别是由费迪南德、欧文以及赫斯基打入的。这样我们就将在静冈举行的1/4决赛中迎战巴西。于是我们一大帮人，包括谢林汉姆的父亲和加瑞斯的父母，一起返回东京。接下来我经历了我一生当中最恐怖的事情。我们当时正坐在下榻饭店的门厅里，突然我感到似乎有人从下面使劲地拽我坐的椅子。我抓住座椅四处张望，这时只听一名酒吧女招待高声叫喊：地震了，地震了！我们几乎都吓得瘫掉了。只见工作人员四下奔跑，忙着打开所有门和窗，这是听从专家的建议，尽量减缓强震所带来的冲击。然而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房屋在震颤，仿佛有一列特快火车呼啸而过。这场地震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每个人都还在紧张地四处张望，似乎在等待下一波震动的到来。后来我们得知，那场地震的震中是在200英里以外的某个地方，虽然说隔得很远，这仍然可以算得上是一次历险吧。在英格兰为迎战巴西做赛前准备时，我的一位老朋友巴里内维尔跟我说，他要去机场接尼基巴特的爸爸和妈妈，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愿意跟他一道去。他们两个人是专为看这场球飞过来的。既然从大卫加入曼联以后我们就认识他们，所以我想我应该跑上一趟。我也非常高兴我去了，因为那是我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过得最好玩的一天。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